哎呀，秋香姑娘，请你不要紧张啊，我是你前世冤家，今生的情郎。落花恋着流水，蝶儿涌来花香，我已对你甜甜的笑容念念不忘。我为你费尽心机，我为你疯狂，请原谅我的怪模样。我为你卖身为奴，我举止放荡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只蟑螂叫做小强？今生的情郎。